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又要开始训练了。距离上一次间歇跑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啊，有几天了。上一次间歇跑非常不美好的经历哈，练崩了，第一次没有完成训练目标。在之后其实也是心理上稍微有点厌跑，有点厌倦，然后后面2次慢慢调整的还可以。但该来的还是要来，没有办法，最终要挑战10公里50分钟这个目标的话，确实离不开间歇跑，所以今天又得硬着头皮练间歇了。现在其实一跑间歇感觉有点心理阴影，上一次的整个痛苦的经历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也是针对现在北京现在这个比较闷热的这种天气，也是针对上一次的这个训练当中出现的就是没完成嘛，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也是咨询了很多的专业人士，也是调整了一下我这一次间歇跑的这个训练方案。之前的间歇呢都是跑1公里啊，上一次是跑1.2公里，跑几组，上次没有跑下来，所以呢现在我也是把整个的间歇的组数给增多哈，而里程缩短。今天的每一组的间歇的里程是400米哈，就中间的200米的这个快走哈，作为恢复。但是速度要求啊也比之前跑1公里的间歇要高。那之前跑1公里间歇的时候呢，配速是要求5分哈，现在跑400的这个间歇配速的要求提升到了4分哈。换句话来讲，就是把组数给它打得更多，而且每一组的强度变大啊，但是每一组相应的里程变短啊，这也是针对目前闷热的一个天气以及我自身的目前的一个训练的状况，做出了这样一个间歇跑的一个训练方案的一个调整吧哈。当然我也继续哈，在这个佳明745运动手表的这个帮助下，也会来这个完成训练之后来监测，更换了这种训练方案之后啊，身体的这种反应会是怎么样的。那马上呢，我要开始今天400米的间歇的训练了啊，希望这次至少能完成吧，不要跑几个然后就把训练割了，希望不割。朋友们，稍后我们来谈感受。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400米的间歇跑完了，但达成率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预定的8组都完成了。跑完这个，我觉得确实这种短距离，更短距离。强度相对更高的这种间歇其实真的确实更适合夏天哈。我之前盲目的上长距离的间歇，1.2公里的间歇，确实在这么闷热的一个天气，是感觉有点太艰难了。等天气慢慢凉了可以上一些长距离的，因为天气一热，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反复说了，这个心率就会高上去哈，一高心率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在夏天确实有点难受哈。所以短间歇把强度提升，是一个确实是不错的方法啊。这也是通过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啊，这些智能装备的辅助来帮我从每次训练当中来分析总结出这些问题吧，然后后面加以改进。我觉得这都是手表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今天这个400间歇呢，还可以，我觉得正好是到达我的一个正好是有点极限，然后但是又本身能承受的这样一个强度哈，这也是我们说训练最好的强度。间歇的训练一定是要给自己有一些压力的，这样才能够 让你的这个速度包括速度耐力哈有所提升。我觉得正好今天的这个四分左右的这个配速哈，400米这几组正好是处在能够锻炼，我就是说我需要够着一点去跑哈，但是努努劲又能达到，总体达成还是挺好的。前五组感觉还都是比较轻松的，能控制住自己的速度哈。有时候跑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下表哈，比如说啊，是速度快了，配速已经到了3:40多哈，3:30多的时候，然后降一点哈，让尽可能这400米整个的里程都能在4分左右配速这样一个区间哈，避免说啊上来猛冲100哈，最后。时间差不多够了，最后100放慢哈。其实我说间歇跑，不管是以这个心率为标准，还是以这个速度为标准哈，最好就是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哈。比如说这个四分的配速，我们跑400，然后上来猛冲200，前200我努努劲儿哈，干到3分的配速哈，后200放到5分的配速。其实这个不是间歇跑训练的效果哈，间歇跑最好就是从始至终啊稳定在一个配速区间，匀速的这样的前进哈。今天我也是一直在尝试控制，前5公里控制还是不错的，然后最后的3公里感觉确实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大。最后3组呢应该是都没有跑进4分的配速，前5组都应该是进了4分配速一点，而且最后3组呢整个也出现就像刚刚说的比较飘哈，比如前面一起步会比较慢，然后中间一看表觉得哎呀这可能配速完不成哈，达不到目标了，中间一段会加速，然后加速完那段以后最后又减速，这样就会变速跑，这样其实是浪费了一些间歇跑的训练价值。400的间歇还是可以的，算是暂时的重建了一下我对间歇跑训练的这个信心吧。也希望这样的训练能够看到效果，现在其实也有点期待下一次的一个低强度的有氧跑，看通过今天这一次自我感觉训练效果还不错的间歇跑，未来在下一次这个低强度有氧跑的时候速度能不能看看有些提升啊。咱们下次的超级加速日记再见。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今天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奥林匹克运动项目。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今儿咱们介绍这项目啊，也是奥运会的项目啊。这项目在叫，边叫边说，说啊，走，打，而这体育电影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画面。这样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我们二位将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 空手道加入奥运屡战屡败，没想到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修成正果。空手道是琉球时期起源于冲绳的一门武术，于20世纪20年代遍及日本，二战之后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其主要技术有踢、打、摔，空手道运动员也通常被称为空手道家。从上世纪70年代起，空手道项目就为了能进入奥运会而时刻努力准备着。2015年、2020年东京奥运会，奥组委提出将空手道纳入5个新增奥运项目行列的提议，最终该提议获得了奥组委的通过。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运动员们将在日本武道馆展开激烈争夺。该场馆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而对于空手道的起源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空手道起源于中国，也有人认为起源于日本，但其实空手道是由500年前的古老格斗术和中国传入日本的拳法相糅合而成的，最早称为堂手。1916年，日本空手道高手传越义真带领许多空手道家到东京等地，以展开公演为由，开始了空手道漫长的推广工作。严格来说，琉球人并不是日本人，对于琉球武术最早记录可由琉球官方史书《酋阳》中找到。酋阳是汉字写成的官方编年史，在琉球上真王时期， 该国出现一位武艺高强的僧人，汉名为于建吉。琉球王非常怨恨于建吉，命人杀了他，而于建吉反击时赤手空拳就杀死了行凶者。虽然武艺高强至此，但最终还是被国王所杀。这是关于空手道起源的第一个传说。不过后来日本学者户部良希写了一本《大岛笔记》，在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位名为宫相军的中国武术家到访琉球，给琉球王表演了中国武术。在今天的空手道中有形，也就是对应中国武术套路的说法，而且确实有不少形都跟宫相军有关，例如宫相军小、宫相军大、四方宫相军等。不过再也没有更多资料来表明宫相军和空手道有任何关系了。 啊，听过录音之后啊，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空手道。 奥运会空手道今年很特别哈，是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哈。当然呢，也是因为这个录音当中我们也说了，空手道这个项目是源自于哪儿呢？就是源自于今年奥运会的东道国啊，也就是日本。 日本， 所以空手道呢今年也是第一次来进入到了奥运会当中。这个空手道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之前也是去年哈，应该是节目当中啊，今年节目当中也是采访过一位咱们这个全运会的空手道的冠军选手哈。当然他主要是行这个项目啊。空手道其实也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的我们用这个通俗一点语言来说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套路啊， 套路 就是你不是格斗啊，你自己打一套，然后裁判来评分啊，看你这个评分是多少哈。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对这种搏击类项目理解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格斗哈，两个选手相互来竞技哈，分为这两个项目。我采访那位冠军呢，他是行啊，也就是套路这个项目的这个冠军。他跟我说，空手道啊，其实跟跆拳道还并不是在中国的发展路径特别一样。跆拳道应该是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其实空手道这个项目也是随着跆拳道的普及啊，很多道馆说跆拳道我也教啊，空手道我也教，慢慢的怎么被带起来的。说他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他不是专业队出身，他就是一名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啊，但是 这都能打成冠军 啊，但是天分特别的好哈。就有一次偶然的一次比赛当中哈，被这个北京队的教练看中了，说哎你打得真不错，能不能来我们北京队来参加，代表北京队来参加比赛。于是就特别这个机缘巧合，代表北京队去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还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啊，非常传奇的啊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呢，空手道这个项目纳入到这个亚运会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就进入到亚运会了。至于推荐奥运会的工作呢，也是一直在推哈，一直也是各种的这个这个讨论啊，各种的这个博弈啊，最后今年终于在东京啊进入到了奥运会当中。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项目目前在全世界哪儿啊是玩的人比较多、比较发达的？ 日本， 其实。对，最多的就是日本，因为就是它的发源国。 对、 啊，另外呢就是韩国啊， 日韩 啊也不错。再有，其实另外我说排到第三，或者说在整个的西方世界啊，这个玩的最多是哪？是法国。 法国， 法国也被称作是空手道王国。 空手道， 但是有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正好说到了巴黎奥运会，下一届啊，东京之后就是巴黎了。 2024 啊，巴黎奥运会呢，在今年初也是公布了，也说这个新加入奥运会的几个项目，包括霹雳舞哈，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过 啊， 是第一次会出现，包括今年新加的几个这个攀岩啊，包括滑板啊，都会在巴黎举办。但是空手道在巴黎并没有被纳入到奥运会当中，换句话来讲。东京这届奥运会可能是空手道第一次，他再等后面哪次再加入 就不知道了啊， 就不知道了。哎，那个当时我一听这个，哎，这还挺有意思。法国人那么多人玩，但是法国人自己并没有把这个项目纳入到奥运会当中。其实我觉得这儿我们也可以展开来说一下咱们中国的这个武术项目哈。 对，其实刚才论论在说这个空手道它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日本。日本是这个主宾国， 是， 然后呢这方面又很强，当然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这个奖牌数量， 是 啊，要把它加进去。2008年奥运会当时就一直在推武术，武术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 是， 后来是一个表演项目嘛， 是 啊，就是进入到这个比赛，但是它不算，也有金牌， 也有金牌，但是 不 计入到奖牌榜， 奖牌榜当中，反而有一种说法，就是空手道呢，日本的，当然这个是往前追溯历史。都是我们依然觉得日本和韩国很多的文化都是源自于中国， 是 对吧？源自于这个非常 古老的这个中华文明然后传过去，包括你看日文当中有很多这个汉字的这种体现， 是 对吧？所以说在一五几几年的时候，当时说是从中国反正这武术的分支 啊过去了 马三儿，对吧？这个师傅说，就是这个啊，你学的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当然赶出师门啊，那么你到其他地方去吧，可能就自创了这么一个什么什么门派， 是 可能就到了这个日本。具体的肯定我们这只是细说啊，具体肯定是有它的这个历史相关的这个文献的记载，究竟这个空手道是怎么来的，我们刚才是一个细说，大家别当真啊。但是关于奥运会那个今年如何进入，确实我们把它已经跟大家介绍的比较清楚了。两类比赛项目，一个就是套路，对吧？ 对。 套路反正咱们我们上高中还练过太极拳。太极拳不也是套路， 也是套路，也是套路， 多少式对吧，多少式太极拳。所以估计空手道呢也有这个多少多少式啊。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新加的一个项目，但是确实没有想到法国是一个练空手道比较 特别多 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没有进去哈，所以也说未来如果他既不成为这个奥运项目，那么他在国内的发展哈，我们中国国内的发展，包括全世界的发展啊，其实也是一个未知之数吧。如果是一个奥运项目，毫无疑问会给这个运动项目很大的加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一直想把武术推向，当然错过了2008年，我们看后边还有没有机会啊。但其实我个人认为武术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当时我也是跟咱们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武术这块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哈。这个现在在首都体育学院啊，现在做老师哈，这个赵老师当时跟他也聊过，然后我就问他说2008年过了，咱武术没成为正式项目，后边是不是就跟基本就没戏了？后来赵老师跟我说，其实真不是这样的，说其实2008年他虽然拿了冠军啊，但是感受到了特别大的来自于国外选手的压力。他说武术这个项目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只有咱们中国人自己在玩，现在很多的国家他们的武术都非常的厉害了，紧追咱们非常狠的就是俄罗斯。说俄罗斯现在练武术的人特别多哈，这新闻当中面看报道，这个普京总统哈，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侄女哈，说这个打武术哈就练得特别的厉害， 战斗的民族， 战斗的民族哈， 只要是格斗都要学， 都要学啊。所以说看这种项目，包括武术，其实空手道，我觉得他们未来跟奥运会的这个关系是值得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去关注的。 都说这个原来有360行哈，行行出状元。其实，在体育当中呢，也有360行。可能这360只是一个比喻，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啊。这些体育运动都亟待着我们去发掘，能不能把它推广开，那要看市场。 对 啊，有很多市场做得非常好的体育运动，足球、篮球。啊，这边就不说了，高尔夫、网球那种专门职业的这种重奖哈，所以能不能推广开，还要看有没有专业的人士来，把它的市场把它打开。 对， 但是日本这次的这个奥运会加入的空手道，确实让我们觉得是一件好事啊。这个只要有新的体育项目加进来，就是一件好事。 是， 你知道，其实一个主办国把自己的优势项目加进来哈。曾经有一个国家办过一件事儿，他不仅要把自己的优势项目加进来，同时还要把这个优势项目放到第一个比，这样他能够拿到第一块金牌。 哦，首金。 啊，首金。奥运会基本上这个按照这个怎么说呢，按照传统吧，第一个项目都是射击。 没错。 有一届奥运会，悉尼奥运会。 哦。 啊，2002年。 00年。 哦，2000年，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第一项目。不是射击 哦，他改了。 哎，是什么呢？是澳大利亚的优势项目，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 然后是澳大利亚优势项目当中，他们又想一想，哎呀，这个英国也很厉害， 万一拿不到，这不就白弄了吗？ 这个铁人三项咱们哪个厉害？说咱们女子比较厉害，于是就把铁人三项的女子项目放到了第一个比，结果就顺利的拿下了首金。 哦，还能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行，那今天关于这个空手道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通过空手道呢，我们又引申到了中国的武术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在历史上的奥运会，主办国希望通过增加自己的优势项目，增加自己优势金牌的一些历史故事啊，分享给大家。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在今天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奥运会的市场开发跟大家来聊一聊。奥运会还在进行当中，确实啊，这个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表现的确实是可圈可点。田径一开始呢，大家更加关注田径比赛上一些关键性的项目啊，比如说苏炳添的百米啊，虽然在决赛当中哈、我觉得已经发挥非常不错了啊，以这个半决赛创纪录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决赛当中，在决赛当中也是突破了十秒啊，跑到了这个9秒98。巩立姣啊，这个以绝对实力获得女子铅球的第一名。上一期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来聊过，赛场上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比拼，其实在赛场上，在运动员的背后还有着奥林匹克运动赞助商、赞助企业的比拼。有多少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穿的是同一个品牌的服装，又有多少的这个运动员因为穿了高科技感的服装，以及在奥运会当中有着高科技的这些产品的武装，影响了他们的这个运动表现，让他们真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其实在奥运会当中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奥运会的市场开发。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曲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曲怀呢是2008年北京夏奥组委的工作人员，现在依然是在体育圈的这个体育工作者。咱们来聊一聊奥运会的市场开发。什么是顶级合作伙伴，什么是属地合作伙伴，同时说了奥运会它的品牌价值的体现跟其他的一些赛事的不一样，在现场并不体现什么样的一些 logo 哈，可是利用这些或者说捆绑这些奥运会的这个精神，说到奥运精神咱们再说什么是奥运精神来着，奥运精神 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对，友谊团结，然后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哈，这是奥林匹克精神哈， 对， 这捆绑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品牌也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一些品牌价值。 没错， 咱们来说一说一些合作的一些案例吧，你也可以大家来说说。 我可以先说一个不正常的案例， 不正常的案例， 对，就是这个案例呢，就是来证明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要保证古奥运会现场在目力所及的地方和电视转播的地方没有不能有广告出现。无论你是不是官方合作伙伴啊，在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开幕式的时候，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在电视转播镜头里会看到远远的在，因为当时是洛杉矶体育场是一个很开放式的一个大的一个敞篷的一个没有天棚的一个体育场，远远的看到了在体育场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黄色的 M 的灯箱。 哦，黄色 M 大家知道是什么品牌、啊、 对，麦当劳。然后就当时国家委会就懵了，就 是 为什么会出现，怎么会我们没有广告啊，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对，而且出现的时间很诡异，是在开幕式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刚好那个 M 灯箱是在运动员入场入口的那个后面 点亮了， 对，就在电视转播瞄准所有运动员所有各代表团入场一个一个入场的时候，一定要拍到这个地方，然后后面远远有一个大的黄色 M 亮的一个灯箱，就大家都懵了。这个时候国际奥会市场开发部的负责人就带着人就冲到了那个麦当劳的那家店，下面之后没有人，他们是破门而入的，把那个电箱电闸给拉了， 这么火爆， 破门而入的，对， 这么火爆， 对，就是这件事情， 哪年？ 1984年， 1984年， 对，这件事情说明两个事情，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国际奥委会对现场和目力所及以及电视转播所有所覆盖的范围内是不能出现任何商业广告的，无论你是合作伙伴还是非合作伙伴。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明了有很多的品牌，无论你是不是官方有许可的这种赞助商的合作伙伴，还是非的这个没有签过约的合作伙伴，机构也好，品牌也好，他们都想做一些 跟奥运会有关的营销， 嗯， 这个我们称之为隐性营销。 隐性营销，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是麦当劳，它是官方合作办，对吧？ 它其实它是对吗？ 它是啊， 它是， 它是正经，它是最早就是就成为国，很早就成为国家。 但你是合作办，你也不能在那会儿出现你的标志， 不能，必须把那灯关了，必须是黑的。这个， 但我要是他们的大 boss， 我就直接说不合作了。 这个是 取消，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一件，就是很当时很轰动的，就是在营销上做了一件就是大家无法理解的一个案例，很有意思。然后最后他们带人把那个破门，真是破门而入，关掉之后，后来就因为通过这个事情，再往后的任何一交易会，在无论是这个开幕式、闭幕式还是现场直播其他比赛，一定会做到。包括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在北京市很多地方的户外大屏幕都被关掉了，因为你随时可能会播放一些广告，然后我随时有可能会有很多的电视镜头，对对对，就会扫到，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正是因为国际奥运会的这么严格的执行这个规定，所以很多的赞助商他认为我就应该很放心的把我的赞助的权益和交给国际奥委会，然后呢，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我有保障，你能保障我的权益， 明白？ 就这个， 明白。这是一个刚才你说了一个曾经在84年，奥运会上出现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事儿哈。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吧，其实 反面的例子哈。 然后再有比如说最早比如说我们说。在很多年以前一直都是一个体育品牌在和国际奥委会合作，包括和国际足联是谁呢，就是阿迪达斯、对，阿迪达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德国的一个品牌， 对， 然后是有哥俩创造的，这兄弟俩创造的之后呢，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哥俩分手了，因为可能理念不合，然后哥哥继续做了阿迪达斯，然后弟弟就创造了另外一个体育品牌 彪马， 对，这个大家都熟知的一个过程。然后但是在阿迪达斯如何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伙伴，以及在国际奥委会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大家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对，阿迪达斯当时是在60年罗马奥运会的时候，应该是哥哥带着他的孩子，应该是他儿子，然后他们一直手工做鞋啊，那个时候都是手工做鞋，做的主要是阿迪达斯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团队项目，包括足球，然后也有田径项目，然后他和他儿子一直在做这个事儿，最后他让他儿子在1960年的时候背着鞋箱以及运了一大批鞋到罗马奥运会现场去发鞋去了， 发鞋， 对 啊， 免费给运动员发鞋， 哦， 据说当时发了1000来双。 嗯， 然后免费给大家修补，然后去升级你的鞋，你哪儿不舒服，然后我帮你改。 现场反正提供这个， 他就 我们现在叫 DIY 啊。 对，他就在罗马体育场外面， 摆摊儿。 对，然后给大家给这些运动员，各代表团运动员去提供运动鞋的服务。这就是阿迪达斯最早和国际奥委会，这是非官方的合作的一个模式。后来到了70年以后。阿迪达斯就成为国际奥委会正式合作办之后，他就而且这个阿迪达斯这个就是当时哥俩的这个哥哥，是成为了国际奥委会商业开发的重要的支柱性人物。他给国际奥委会做了无数的这种商业开发，以及拉了很多他的自己认为的他周围的朋友以及他的各种私人的关系，来组建成为了国际奥委会最早的一批的这个商业合作伙伴的一个阵营。所以国际奥委会它整个的商业开发，它不是说靠国际奥委会自己就能做的，它通过了很多不同的形式，无论是品牌还是品牌影响力以及品牌掌控者的影响力，去共同来开发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合作过很多的体育赛事哈，我一直把这个市场的合作行为跟赛事 IP 本身，我把它比喻成这个男女交朋友，就是男女交朋友，交这个朋友呢，有的就是合作一次，就是说我交朋友之后发现咱理念三观不合，是吧？ 对， 合作一届人就分手了，再也不合作了，是吧？ 如果说长久的这种合作理念一定是三观相合，同时是能够愿意共同在一起努力进步的，这样的人才能够最后携手成功。那你看奥运会的这个合作伙伴也是，我跟你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对吧？ 嗯，对， 咱合作了之后，我们是希望能够你好我也好，你品牌也能够进步，质量能够不断的升级，提高你的知名度。那我也希望这样一个品牌赛事也能够逐渐的好，这样才能让我们双方的这个知名度同时上升。 对，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在就说到了，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体育比赛的时候，再说开了，不说体育比赛了哈， 嗯， 说我们在做生活当中任何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急功近利，或者说急于求成，你一定要想到这件事情，我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应该怎么去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和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真的，这就取决了你做这件事情之后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好的，还是说我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发展。说到以后，我们说我跟许环真是参加过很多国内的马拉松也好，铁人三项也好，有一些小比赛在可能就打着我这一届比赛能够活下去的这样一个理念，在选择品牌上，有什么我都接受。所以在2016-2017的时候出现了赛事包里边发肥皂，是吧？赛事包里边发酒，赛事包里发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应该在马拉松当中出现的事情的东西，但我们后来发现这些比赛也都慢慢的都没有了。就之前出现过这样合作，好像慢慢的，而且那些品牌也再也不会跟体育进行合作。 其实对这个苏阳说这个特别关键，就是所谓的体育营销为什么存在，最直接的就是第一个，让这些和体育没有关系的这些机构或者品牌如何能和一个体育的 IP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不是很生硬的。 对， 那不是就是我一个石头上再落个石头就完了，不是这样。第二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如何能降低这些机构或者品牌的商业风险是什么，怎么降低，然后再其次才是提升这些在有机结合基础上再提升这些品牌的价值，这个是核心。其实所以说这三件事情如果按照程序按照顺序能做好的话，那么这个事情是可操作的。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些品牌和机构他对自己的要求和需求是什么，他一定很清楚。那比如说那有的品牌和机构可能我对我想合作的这些无论是体育赛事还是文化活动还是其他的内容，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就说你们随便，我就有这一笔预算，你们看怎么办，或者我就有一批物资就想去合作去，那这时候这就麻烦了。 对， 这个就麻烦了。为什么？这个搞不好的话最后就是赛事这边拿到了钱或拿到了物资，反倒没有对赛事有什么帮助。因为他可能说实话赛事本身是定位每个赛事不同的，我是需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定在一个很我的标准定在房顶的天棚这儿的，那这个那个品牌合作的品牌他自己就是我就是地脚线这个位置的，那他俩 完全不 平，不在，对，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那你为什么要他的东西呢？ 最后对他你要完之后，那赛事的他整个的调性就会拉低了， 就到地板线了。 对呀，你拉低了之后就影响自己赛事的品质了，就 没错。 所以这个是要相匹配的，一定要知道干什么。 对，所以这个也是慢慢成长了。你说第一届、第二届的赛事，你不能把你的标准定在天花板，因为你根本没有到那儿。如果你定到天花板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只有地板线的赞助商会进来，因为你并不是天花板的赛事。 对。 所以就好像，前段时间我跟另外一个做点买卖的这个朋友聊天，他说他这两年升级了。我说你怎么升级了？你跟我来说说。他原来接的活呢，就是他做的一些这个接的一些合同吧，接的合同，说都是十万左右的合同，就前几年啊，一直都十万、十万、十万、十五万、十五万、十五万、十九万、十九万，全是这样的合同。他做了好多年，突然他做了一次升级，他接了一个上百万的合同，就偶尔的一次机会，他把那次机会抓住了。后来他发现他不一样了，他接的全都是上百万的合同。就是就好像我们说河里的鱼一样，就你生存的空间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生存，你永远得到就是这样一个空间的东西， 但如果你跨越了空间，你是接触不到下面空间的东西的，十万的活也找不到你，可能500万的合同也找不到你，你的空间可能就是100万到200万的合同空间。如果你再做了一个升级，你可能接触就是500万以上的合同，下面的合同也找不到你。 嗯， 就是你知道空间它不一样，其实就决定了你生存的、合作的、交的朋友，然后包括你接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说体育赛事这样，奥林匹克它已经做到一个天花板的空间，它绝对接触不到底下的， 嗯， 我们说地板线的这些赞助合作，它也不会找到你。 所以说，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国际奥委会它是有一个自己的明确的规划的， 明确的规划。 那它国际奥委会它每年，比如说从最开始的7-8家到10几家这种，奥林匹克计划的这种合作伙伴里面，它其实就那么几家，它不会多也不会少。 嗯， 然后包括比如说很多同类的品牌会去竞争， 嗯， 比如说信用卡的品牌，从最早的。美国的运通后来变成 Visa，因为你像 Visa 对我的影响也很深。 嗯， 我当年我记得2000年我要准备出国的时候，我要办信用卡，我说我就办，我以为只有一种信用卡就是 Visa，我不知道有 Mastercard， 我也不知道有其他的。 嗯， 那时候还没有银联。 嗯， 那我说那我就办 Visa， 人问我你要办哪种，我说我 Visa 嘛。 嗯， 对，然后我只办这一种，这个就是奥运会对我来说的。第一直观的影响， 直观的影响， 对，我不知道有其他的， 不知道， 对，所以，我到现在依然在所有的国外的选择支付中，我依然首选用 Visa。这个 对你产生了非常深的一种影响和理念， 没错。 所以说到这儿了，我们今天说奥运会的这个整个的品牌的这个合作啊，以及它宣传推广影响啊，说到它的一些规则和计划，其实我们说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个可以单独拿出来，就是它的传播。现在。有的时候我会跟许怀我们私下一些聊这个传播的这个重要性哈，可能到了一个又到了一轮新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接触的很多的品牌呢，就是觉得我现在传播还有用吗？是吧？我现在这个还需要宣传吗？我自己已经很有知名度了，我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你们再做宣传了。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想法。现在更是应该宣传的一种契机，比如说举牌那会儿你说的是 Visa 是吧，跟 Master 是吧， 对， 现在的商品或者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以及买到的产品比10几年前20年前太多了， 没错， 你如何在这些产品当中脱颖而出让大家看到你，其实这就是宣传， 对， 因为你的同类竞争产品太多太多了， 你所有的市场行为一定要转化成最后的传播才有价值和意义。 对， 如果你不转化的话，那你所有的投入做的所有的落地行为 都淹没在里面。 对对，都大家都会看不到。所以说，但是这个传播呢，又是有技巧的，你又不能，比如说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自媒体的一个运营人，然后他在他这个领域是很出名的，然后他就说，哎，就他后来拒绝了和一个机构的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在有一天发现，有两次吧，他发现在同一个时间内同一天有无数个自媒体或者是这种渠道在发同样的稿子给这个机构发，都是宣传的嘛，类似都一模一样。他说我不跟他合作了。后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显得我没有价值。什么叫没有价值？他说我不能跟你，别人都发过了我再发，即使是我的用户，我的读者群可能跟你们有一些区别，但是如果我在每次都发一模一样的内容，我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我要传播什么？我要体现出我的价值，就是我要你给我个主题，哪怕让我去自己去写，我去改，这样对他的这个机构和品牌的传播更有意义。他说法是对的，其实但是就是很多可能这种品牌或者机构他传播的时候，他们反倒把这事想得很简单了，说那我给你们一个通稿，你们去统一大家去发去。其实不是，如果你发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大家各自去发挥去，有节奏的去发可能会更好。我不都统一先发，我1-3-5轮着发都可 以。 所以 就是传播的一些 技巧，对， 是奥运会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投放在奥运会的这个合作上哈，他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在 他拥有了这个合作的资质，拥有了合作的这些品牌的使用 logo 的使用之后的传播上。 对， 就你不能说我认为我只花了一部分钱在这个赛事的合作上，好了，剩下我就不管了，因为我已经跟赛事合作了，你应该带上我所有的东西。那这样的合作可能你花了很多钱未必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没错， 这就是对于品牌合作以及商业市场运营的一些，在奥运会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些有效的一种经验和方法。那奥运会就认为，我觉得这样一个合作是非常一个有启发性的一种合作，认为你看你跟我合作了吧，我现场没有体现那些 logo， 对， 我现场没有这些东西，你怎么办呢？你还要自己去做，拥有了这个品牌之后你的再宣传，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聪明的做法。怎么聪明了？因为他再宣传的过程也宣传了奥运会， 对， 对吧？ 对， 你再花钱再宣传，其实我是让你花钱又宣传了我。 嗯， 所以这样做法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种方式。 最开始是他们对奥运会以及他合作伙伴的客户的一个粘性，能不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 嗯， 这是他们很需要的。其次是他们的转化率，我转化率有多少， 嗯， 再其次是这些员工对企业的认可， 嗯， 最后说那我的价值是否提升，比如说那我的品牌知名度是否传播到多远多大，覆盖的面多大，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有转化率了，我销售额提升了5%，我还在乎我的品牌知名度覆盖到哪儿吗？ 嗯， 没问题，他说那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我的销售额都提升了5%，全球销售额，所以说已经那个不是问题了。他更在意的是比如说员工内部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就是我的客户能不能和我的用户能不能第一对最近距离的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这个，比如说我请我的客户去看比赛， 嗯， 那我们通过我的市场营销行为去抽门票，让大家有更多机会来参与到奥林匹克这项这个运动里来， 嗯， 就是它有很多种模式，甚至比如说最小的，我有一个北京冬奥会和我企业这个logo 双 logo 的这个pin，这个徽章，让大家都比如说那我是一个车企，那你到我的 4S 店里来，然后你做一次保养送你一个这个小的徽章，这个是对很多人的一个吸引力。 对，所以这个吸引力来自于本身奥运会它的奥林匹克精神对于全球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认同感，是吧？ 对， 都认同你的奥林匹克精神。那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啊？这个公平竞争、团结、友谊、互相理解。所以当大家都认同这样的精神之后，就觉得如果你跟这样的精神的一种赛事合作，你的企业也拥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是吧？今天我们说什么是奥运会系列节目，说到奥运会的合作品牌，说到奥运会的合作机制，就聊到这里。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让大家能够立体的、多方面的，不仅了解了一些奥运会里边的运动项目，了解奥运会的历史，了解奥运会的参赛国以及运动员，也要了解一下奥运会整个的运营的模式。在这儿呢，还是要感谢曲怀，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样，回听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王蒙， 我是张伯礼， 我是梁晓声， 我是白岩松， 我是蒙曼。 让阅读开拓我们的眼界， 人要进步，必须要读书。